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沈仁杰觉得自己今晚遇到的意外比过去几年加起来都多，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巡捕，为什么要遭这样的罪？如果今天晚上不是热血上涌，一时脑子进水，就不会跟着岳定堂到这里来，也就不会遇到后面这些事儿。沈仁杰满腹心酸想到，一边回首自己短暂而平凡的半生。他曾经为自己的碌碌无为感到羞耻，总想找个机会再拼一把，但事到临头才发现还是碌碌无为更好，平安是福啊。 老板，车已经准备好了，在外面等着。 说话声将沈仁杰从胡思乱想中拉回来，他看见三才走到长衫男人身边，后者点点头，原貌下的目光落在沈仁杰身上，让他登时有种被毒蛇盯住的感觉。 这位仁兄，我是被临时抓来当差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要这样，你们先走，别管我了，就让我待在这儿，我绝对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您的大恩大德，我一定报答。 先把他带上车等着，我要会会他们。 三才点点头，粗暴拽起沈仁杰就往外面走。沈仁杰听见一声枪响，他腿都软了半截，但随即他发现自己身上没有痛感，枪根本不是打在自己身上。而那头李老板跟三才已经在房间里开始枪战了，两个本来是同伙的人突然之间就内讧了，这又是什么戏吗？沈仁杰瞠目结舌，下意识滚到一边，连滚带爬躲在架子后面。 我一手培养的狗现在竟然想要杀我。 老师，你也别怪我，这是上面的吩咐，上面明明说要黄金，你却有了异心，想把黄金独吞，上面自然是不痛快的。 沈仁杰跟三才打过几回照面，那时此人畏畏缩缩，问三句答一句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模样，老实巴交，胆小怯懦，与现在这个淡定举枪杀人毫不手软的三才判若两人。他忍不住把身体往角落里缩，希望这两位瘟神自相残杀，最好两败俱伤，这样他还能捡回一条小命。 我辛辛苦苦为他们做事，他们要的东西我也找到了，我只是要一点黄金，他们就想把我杀了，还不是怕我知道的太多。三才，你有没有想过哪天你也会落得这样的下场？ 我不会的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 原来你，好好好。 接连几声枪响，头顶的电灯全灭了，沈仁杰眼前顿时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。黑暗令内心深处的恐惧无限放大，沈仁杰坐在冰凉地上，控制不住胆儿发颤。他想起自己在审讯室听见老管家说员工管地下有黄金时，难以避免动了心。沈仁杰相信，甭看岳定堂道貌岸然的，他在听见黄金的那一刻动心程度只怕不会比自己小。但沈仁杰没有想到，自己一根金条都没见着，现在却被绑住双手扔在这个地方，眼看就要成为炮灰，连明天的太阳都不知道能不能看见。他想起自己刚才在灯灭之前看见的一切，呼吸禁不住急促了一些，收发报机、地图、柴油、枪械，谁能猜到员工馆的地下竟隐藏着这么大一个秘密？沈仁杰对枪械认知不多，但刚才他慌慌张张错眼一扫，竟仿佛还看见了马克沁机枪的零部件。直到现在他还疑心自己看错了，一般人家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说到底钱才是不可或缺的，所以哪怕袁秉道这样的军阀也不忘囤积财富，因为有钱才能买命， 但谁会在地下室安放收发报机呢？至于马克沁机枪，寻常防身自卫、暗杀袭击，一把手枪足矣。这种发明于1883年并在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重机枪，一般只会在战场上出现。索姆河战役中，德军就曾用这种机枪一天之内打死过好几万英军。如此可怕威力的武器，为什么会出现在大上海一栋民宅的地下室？难道当年袁秉道被排挤出四川后还念念不忘，想要东山再起，所以暗中准备筹谋？如果不是他，又会是谁？沈仁杰不敢深思下去，他觉得这个坑很深，一不小心就会跌个粉身碎骨。他只是想要立功升职，要是能顺带占点便宜，拿几根金条回去，那就更好了。黑暗，依旧是黑暗。不远处有脚步声，快速敏捷，一闪而过。沈仁杰浑身神经都紧绷起来，但很快周遭又归于安静。他知道对方两个人肯定都在伺机寻找对手的弱点，把敌人干掉，而他夹在中间只是无足轻重的小鱼。但沈仁杰也知道这两个人绝对不会把他的命当回事，他只能自己联系自己的小命了。正胡思乱想之际，肩膀忽然一沉，沈仁杰微愣过后下意识就要尖叫出来，嘴巴却被死死给捂住了。 嘘，是我。 气音带着温热喷进沈仁杰的耳朵里，他能感觉到对方甚至连气音都压抑着。是灵叔。沈仁杰顿时浑身瘫软，冷汗全出。他想怪罪对方为什么这么晚才来，又想提醒灵叔对方有两个人，身手一流，手里还有枪。但当下环境让沈仁杰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林叔将手伸到后面给沈仁杰解开绳索。三才把绳结绑得很紧，手法专业，没有一点技巧是解不开的。那头黑暗里传来重物落地的动静，不知道谁不小心碰翻了架子上的东西，随即又有枪声响起，双方必然都在互相试探，而且不想落了后手。沈仁杰的身体明显震颤了一下，吓着了。林叔摸进来的时候只来得及看上一眼，这里就彻底黑了。他只能大概判断他们现在应该是在角落，暂时不会被波及。但如果其中一方向这边移动，那就不一定了。现在他急需摸清一个问题。林叔抓过沈仁杰的手，在他掌心写下几个字。 谁在哪？ 按照推断，这里面其中有一个人应该是李老板，那谁又会是在他们进来之前就跟李老板交上火了？沈仁杰哆哆嗦嗦总算反应过来，颤着手在他掌心写下了几个字。 三才。 林叔惊疑不定，他以为沈仁杰弄错了，又写了两个字。 内讧。 对。 一声枪声响起，沈仁杰吓了一跳，不远处架子上的东西哗啦啦往下掉，整个架子被掀翻倒下，产生连锁反应。下一刻他感觉有人往这边奔来，脚步急促又非常迅速，不一会儿就已经到了背后。沈仁杰感觉自己被林叔拽起，但拽住他的那只手猛地松开，林叔后背被一脚猛踹，整个人不由自主狠狠撞上旁边架子。放在最上面的发报机当头砸下，林叔下意识避开，机器只擦着肩膀落下。他顾不上许多，扭身扑向对方，一把抓住对方手里的枪。对方索性用臂弯扣住他的脖梗，力道之大，林叔一下子也吃不住，手松开些许，下巴立马挨了一拳，眼冒金星，连退数步。一点微弱的光芒亮起，不知是谁点了一盏煤油灯，就在不远处的角落。光亮起的那一刻，林叔看见对方模糊的轮廓，赫然就是刚刚跟洪小光搏斗，最后又被他打死了的三才。一个死人怎么可能瞬间复活又出现在了这里？那就只有两个可能，要么两个三才里有一个是假的，要么这两个人都是三才。 电光石火，趁着三才下意识扭头去看动静，林叔将人扑倒在地，两人瞬间缠斗在一起。林叔身手不差，但他之前受过伤，脑袋还晕晕乎乎的。三才身手却是异乎寻常的狠辣，招招都往要命处招呼。林叔肋骨被扫中一掌，登时疼得说不出话来，被直接锁住脖子摁在地上。对方面容狰狞，五指越收越紧，直接就想把林叔掐死当场。枪声传来，不是他们这边的。三才手里的枪已经被林叔踢开了，但三才难以避免地顿了一下。就是这半秒，林叔趁机飞腿，直接踹在对方胯下要害上。沈仁杰也已经连滚带爬抢到了枪，对准三才开了一枪。三才往后倒去，血从他的肩膀蔓延开来，但三才不管伤势，竟还爬起来扑向沈仁杰。后者根本没想过他会反应这么快，当即就被扑了个正着，枪在抢夺中走火，又朝天花板响了几次。林叔感觉自己连呼出来的气息都带着血腥味，嘴巴里跟生了锈似的，不断有液体从鼻腔流入，又被他咽了下去。脑袋比身体还重，摇摇晃晃不断往旁边歪。即便有那么一丝微光，林叔眼里所有的事物都是扭曲不成形的，人影散开几个，半点无法对焦。林叔忍不住揉揉眼睛，却揉到一手血。他这才想起自己刚才被三才揍了几拳，不仅下巴肿了一圈，眼角也破了。枪声响了数下，沈仁杰脸上多了一泼热血，还有一些溅到嘴巴里。他呆呆瞅着三才脑袋上泉涌而出的血，后知后觉发现那一枪不是自己手里开出来的。刚才跟三才抢夺过程中擦枪走火，子弹已经全部用尽，未来得及反应，他已经被林叔推到后面柜子。 出来！ 他们听见李老板的声音，阴冷黏腻，像常年生活在地下的某种生物。林叔还记得他在新月咖啡馆跟李老板打交道的情景，同一把声音却可以说出完全不同的风格。前者温厚老实大度，古道热肠，后者辣手无情，一枪把同伙打死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